学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Wats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于1980年2月13日至24日在美国的普莱西德湖举行。美国普莱西德湖在与加拿大温哥华竞选1980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时，由于温哥华在投票前临阵退出申办，而最终成为唯一的申办者，成为继圣莫里茨、因斯布鲁克之后第三个两次承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好，来听听看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的更多英文介绍。The 1980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13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as a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celebrated from February the 13th to February the 24th in 1980 in Lake Placid of New Y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as the second time the upstate New York Village hosted the games after 1932. The only other candidate city to bid for the games was Vancouver of Canada, which withdrew before the final vote.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Candidate, C-A-N-D-I-D-A-T-E, candidate, 是报考者、申请者的意思。The other candidate city to bid for the games, 它的意思是另外一个申请奥运会的申办城市。好，您记住这个词了吗 ？Candidate， 它的拼写是 C A N D I D A T E， candidate， 它是一个名词，就是申请者。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悦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